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0集抽签。傅修仪是皇室中人，对于皇家的手段自然不可能一无所知。茶盏落地的清脆响声看似不经意，却已经打乱了台上乐手的节奏，让那些蛊惑人心的音调不能继续。他自然要瞧瞧始作俑者是谁。傅修仪本人便是一个谨慎多疑的性子，他不认为对方是无心的。紫衣少女正托腮与身边人说着什么，她神情冷漠，远远的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度，把他和周围人明确地分离开来。 九弟这是在看谁呀？ 周王傅修安顺着傅修仪的目光看过去，露出一个了然的笑。 哼，说起来咱们几兄弟中就九弟不曾娶妻，父皇不是曾提起多次九弟选妃的事情？怎么，那姑娘瞧着是哪家府上的小姐，看上去倒是不错呀，不知道是这儿哪位的亲眷，可有人认识啊？ 是威武大将军府上的五小姐，在下的学生。 裴郎站得不远，闻言便答道： 威武大将军府上的五小姐。 晋王傅修炫记忆力不错，或许是沈庙的名头太大，即便是皇家都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。 那不是沈信沈将军的嫡女吗？似乎叫沈庙。 怎么可能是沈庙？ 傅修安毫不在意的一笑。 沈庙追咱们九弟的事情全京城都知道了，前些日子不是还为了看九弟落了水？若九弟真心悦沈庙，哪还用得着这么麻烦？再说了，沈庙可是个草包，你看对面那姑娘气质沉静高贵，怎么可能是沈庙呢？ 四哥慎言，修仪并无此意。 傅修仪摇头，目光却是远远地落在女眷席上的紫衣少女身上。他的心中也不是不震惊的，沈庙是什么人，在他眼中和那些爱慕他的少女们并无不同。那些爱慕他的少女至少表面会故作矜持，也总懂得一些礼仪进退，而沈庙大约除了看着他发傻什么也不会。他自然也不会瞧上一个全定京城的笑话草包，若非看在沈信的面子上，他肯定会明明白白地显示出自己的厌恶。而他记忆中的沈庙总是爱穿一些大红大绿的衣裳，酷爱矜持，恶狠狠地往脸上抹胭脂水粉，活像戏台子上唱大戏的丑角，还是乡下的戏台子。而眼下对面那个紫衣少女，肤如凝脂，眉目婉约，通身的贵气又把她和周围的女子明显地区分开来，怎么可能是沈庙？困惑的不止他一人，还有裴郎。作为教习了沈庙2年的先生，裴郎无疑比傅修仪了解沈庙的多。若说人的打扮可以换，衣裳可以换，但通身的气质却是不能换的。裴郎是读书人，读书人对气质更比别人看重，沈庙一夜之间便如同变了个人似的，哪里就有这样的事啊？他倒是没有想到方才茶盏的事情，虽然他也觉出了乐曲声不对，可在他心中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听得出这其中的问题呢？更何况沈庙从来都不是什么琴技高手。众人心中各自思量，台上的乐手却已经终了，校验要开始了。今年的校验与往年并不一样，不分男女子，只分文武。虽然广文堂要求学子们文武双全，文类和武类都要教习，可百年间的规矩历来如此，极少有女子选择武类。而文类中策论、识赋、经义又基本为男子囊括，只因这三门其实都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途径。如同一位大人曾经说过， 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，阶级通显， 五类则需考骑射、步射、马枪、负重等等等等。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武举，练兵操演以及具体的擂台都不必。而女子们大多数都考教文类中的诗词歌赋四项，这都是默认的传统。即便明齐国风尚且算开放，对女子总要苛刻得多，倒也不光是明齐了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这样。女子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迎风弄月。明齐的校验一直都分为三个部分，抽、选、挑。抽是每人都要抽的，由校验官打断顺序，抽签的形式决定每个人抽到校验的项目是什么。为了避免抽到太难的，加大难度，女子都在文类的四项中抽，男子则在武类和文类的测试经历抽，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一项。每年沈庙都会在这项上丢脸，只因诗词歌赋四项他一样也不会。而选则是第二阶段，可以选择一类你自己擅长的自行上台展示，就如沈月常常选择弹琴，沈清选择书算。至于最后则是挑，这个挑不是挑选，而是挑战。有人可以上台任意挑选一名学生上来做对手，对某一项进行比试。这样的场面往往发生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如沈庙这样的挑他则是侮辱了自己的实力。不过也有想看沈庙笑话的，以往故意挑选沈庙上台对某一项进行比较，结局自然不用猜疑，无论是哪一项，沈庙都一败涂地。所以对沈庙来说，年年的校验都是一场噩梦，每年都是当作笑话被众人嗤笑，这样的日子数不胜数。而今年亦是一样，台上的主教演官煞有介事的如往年一般说了一通话，另两人则从后头拿出两个小木桶，木桶里正是签纸，这些签纸上面都写了校验的项目，由学生自个儿抽来。男子与女子都要抽的，一人走到男卷席上挨个递到男学生手中，另一高个女子则拿着签筒走到了女卷席上挨次序让女学生抽签。冯安宁眨巴眨巴眼睛， 哎呀，愿老天保佑，我只盼着抽到琴类和书类，画和棋可真是不同。 他看向沈庙， 你看着倒是一点也不担心，难不成是胸有成竹，亦或是破罐子破摔？ 不是他说话刻薄，可沈庙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凡事不通的傻瓜。沈庙不置可否，抽什么有意义吗？琴棋书画他本就样样不通。但那木桶传到沈庙这一桌时，冯安宁先抽，抽到签纸后拿出来迫不及待地拆开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是琴，是琴，这下可好了，这些日子的琴总算没白练。哎，沈庙，你的是什么？ 沈庙的手刚从签筒里收回来，掌心躺着一枚白色的签纸，折叠成长长的一条。他打开来看，里头赫然正是一字，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